察总长不服，向设于新奥尔良的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上诉法院接纳各自下级法院的命令，并曾要求司法部就裁决作回应。印度南部落暴雨导致河流泛滥，引发洪灾，切断通往城镇和村庄的道路，最少26人死亡，当中包括5名儿童。在佢位于赫拉拉邦的科塔阿姆区，有片段显示洪水涌往一架巴士，乘客其后获救，有房屋被冲走，居民被困。外界忧虑死亡数字会上升，因为仍然有多人失踪。暴雨亦在当地引发山泥倾泻、河道暴涨，导致桥梁被冲毁。当局派军方直升机将物资和救援人员送往民众被困的地区。日经平均指数报29,159点，升13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4.15美元，卖出1,764.5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8，日元114.35，瑞士法郎0.924，加元1.237，人民币6.431，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新界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预测今日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有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和星期六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港城的快线啊，咁而家车龙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将军澳运动场嘅。咁重复多次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港城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排回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将军澳运动场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啦。咁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由于受观塘绕道的交通意外影响，咁所以车龙咧就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喺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亚皆老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料水。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慢线咧就车多，龙尾喺天富海湾。咁提一提你啦，天水围嘅天影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辆咧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啊。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辆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咁巴士路线啦 K76 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有个船嘅服务咧，提一提大家嘅富裕小轮咧就提供啦。由于船舶嘅机械故障关系，中环至红磡嘅上午8:30，同埋红磡至中环嘅上午8:10，同埋上午嘅9:00，渡轮服务咧系会暂停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推动本地运动，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 体育杂志式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除了有我梁礼勤和叶蕴仪主持之外， 梗系唔少得有我啦！体坛动静何正光每日同你讲最新嘅体坛消息，唔好错过啊！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2021年去睇2031年，你会有啲咩说话留俾当时嘅卢旭明教授呢？ 多种癌症嘅筛查嗰个技术咧，而家啱啱推出嚟啦。咁我当然希望咧，十年之后睇翻转头咧，这个技术咧可以喺全球好多地方被应用，好多病人咧会早啲发现，早啲医翻好咯。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1年10月19日，外汇基金上季投资亏损132亿元，六个季度来首次亏损。消委会检测60款包装饼干，全部含基因致癌物。新增5宗输入个案，全部感染变种病毒。缅甸军政府将释放约5600名示威者，称基于人道及国家建设。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早晨啊，10月19号朝早啱啱啦，去到8:11，你收听收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今日有张凤平主持嘅。其實因應住外地的疫情，政府都邀請了香港部分的酒店就是提供一些的房，專是給一些在外地回來的人士，他們去做一個檢疫隔離的作用。現在的計劃都去到第五輪了，今輪就說在11月30日就會結束，不過接下來12月就聖誕節假期了，2月就是農曆新年了。業界估計接下來這個假期裡面可能都會好像暑假的檔期那麼爆滿。现在消息就传出来说，政府就是跟业界谈论第六轮的检疫酒店安排，可能会加一些新的酒店，还会是一些中低价的酒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在外地回来住过这些酒店呢？或者有没有身边的家人朋友都是试过住的呢？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欢迎打来1872311告诉我们听。现在我们在电话旁边就先接听一位嘉宾，跟我们讲讲个状况。有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李汉成喺度嘅，早晨李汉成， 早晨， 早晨啊！咁啊，而家其实有冇话啲行家有冇听到啲消息，都已经真系政府倾紧，问紧佢哋啊，究竟系唔系可以提供一啲新嘅检疫酒店啊？ 其实政府已经同我哋酒店业主联会联系紧咧，就系希望能够喺第六期咧，系增加多啲酒店。咁呢样嘢，我相信政府迟啲就会有啲公布关于嗰、那个。细节性的安排的，不过我们初步估计政府在今次这个第六轮应该会增加大约会有2000多个、房间，即是应该由、今期的10000去到大概是12000或者以上的。 嗯哼，其实呢好像上次呢暑假档期咁样啦，就本身都唔够10000间，咁但係呢因为嗰个嘅需求係好急切啦，所以就升到去10000个房左右。咁今次你话预计可能都係去到12000啦，咁係咪都预计咗可能嚟緊呢一个假期入面可能多啲人返嚟喎？ 其实我哋可以估计到呢，喺圣诞节呢段时间往后呢应该返嚟人会好多㗎。咁同埋咧，政府而家佢只个可以因算到咧，其实佢可以同航空公司咧睇到嗰、那个飞机嗰、那个嗰、那个即系嚟香港嘅人数大约会有几多按 book 咧，咁其实佢都可以透过呢方面咧作出一啲估算嘅。 咁而家有冇话可能揾紧即系咩类型价位啊？咩类型嘅酒店啊？你哋见到嗰2000间可能嚟自几多间酒店咪比较多咧？ 其实选 边间酒店咧，其实系政府自己咧，佢自己决定嘅。咁但系大部分我哋都睇到咧，今次主要都系喺中价或者四星以下嗰类嘅酒店为主。咁平均咧，因为啲一般呢啲人士嘅消费咧，都系以呢方面咧嗰个价钱咧，或者系中价酒店咧，系佢哋选择个对象嚟嘅。 嗯， 所以大部分嚟讲，政府今次嗰个选项嚟讲咧，我相信都系以呢类嘅酒店为主嘅。 咁啊，除咗消费者拣之外咧，其实都要睇下究竟供应系如何噶嘛。咁而家有冇话你可能睇啦，都做咗五轮啦，有冇话留意到啊？即系大概边一类型嘅酒店，佢哋系比较有兴趣，可能系转身做呢啲检疫酒店噶？ 其实嚟讲，转身做呢类嘅酒店咧，就视乎佢哋自己本身公司所采取个策略。咁如果你又谂住做本地嘅客嘅，或者做本地长租客嘅，咁当然亦都有佢哋嘅考虑，因为佢哋唔想咧间酒店做过检疫酒店之后咧，亦俾人觉得你哋以前系做过啲检疫酒店，咁将来一下又会选择翻住呢类酒店咧，咁呢个就好视乎每间酒店佢自己嗰个商业嘅决定啦。但有啲觉得话啊，如果呢段时间翻嚟香港人多咗，咁做检疫酒店嘅生意可能会好啲，咁呢个亦都系佢哋嘅选择咯。 嗯哼，咁而家嗰个即系可能佢哋酒店嗰个选择，同埋咧消费者个需要，大家可唔可以配合得到咧？因为我见咧早几轮啊，都有一啲人就讲话其实有一啲嘅酒店咧五星级啦，咁但系咧佢哋作为一个检疫嘅用途嘅话，那个价钱计出嚟就天价嘅咁。咁而家我哋睇啦，即系呢啲可能亦都有人会有需要嘅，因为百货应百客噶。咁但系而家我哋睇中意去做检疫酒店或者选择去做检疫酒店嘅嗰啲酒店，同埋市场嘅需求呢度配唔配合呢？ 其实是配合到的，譬如有五星级的酒店，当然它用五星级的服务啊，各方面去配合呢，那当然它收费会贵。但是同时亦都有人是愿意将仔女回来的时间呢，要他住一些舒服一些的酒店，譬如好像五星那类的。那当然这个亦都有它的市场，但当然是不是那么大呢，就未必那么大，但一定有个市场在这里。咁但系另外咧，有啲人覺得話：哦，我唔需要住到五星啦。譬如好似千一蚊，或者千零蚊，或者1000蚊留下嗰類，我都滿足到我的需要嘅。咁亦都有呢個市場。咁當然呢個市場會比較大好多啦。 嗯哼，呢一個講到檢疫酒店咧，而家開始咧做咗咁多輪之後咧，都有人啊有多嘅出現咗啲質疑啦。咁啊，包括咧就講到保安嘅問題啦，究竟啊係咪真係好似即係守得實嘅，會唔會都好容易俾大家可以出入到咧？同埋仲有一個咧就係專家嘅質疑，就話原來咧而家有一啲嘅檢疫酒店，佢哋都可以申請對外開放佢哋自己嘅餐廳啊、健身設施啊、泳池俾其他街客嘅。咁呢一度你嘅观察入边，多唔多检疫酒店系有做呢一个申请向外开放嘅举动啊？ 嗱，其实嚟讲，每一间检疫酒店，当佢申请做呢啲样嘅时间咧，卫生署系会有好严谨嘅巡查嘅，即系睇下你究竟你本身系配合唔到嘅。咁另外有啲所谓专家所讲嗰类嘅嘢咧，其实佢应该考虑到就系话咧。其实呢啲酒店如果能够得到政府嘅批核，我哋嗰政府批核啊，同埋系将所有嘅通道咧系分隔开，外边嘅人系入唔到而家检疫酒店里边嗰批人嘅通道，而佢入去食肆个通道咧系另外分隔晒之后咧，系可以安全地咧系俾客人去进出啊。咁其实呢个系冇问题嘅，同埋呢个亦都系得到政府咧。事先的批核审查和知道究竟个安全性有几大呢，他们才会批我们这样做的。 嗯哼，譬如在那个空调的个系统啊、空气循环的要求上面又怎样，还有你说卫生署即事前会去看一次啦，那他事后开放了之后会不会定期去巡查的，有几密啊？ 他们会定期巡查，因为事实上来讲，因为这个关乎到公共那个卫生同埋整體嗰、那個、那個市民嗰安全嚟講咧，其實我哋酒店亦都好緊張喺呢方面嘅情況，所以我哋絕對係唔會鬆懈， 在这方面，如果政府批了给我们能够某些食肆或者其他的公用设施可以开放给其他客人去用呢，咁呢樣嘢除咗政府嘅巡查之外呢，其實酒店自己本身都係會好緊張去睇住，因為事實上你都係考慮到，如果啲設施唔用呢，其實丟空咗，其實酒店而家生意係好難做嘅，所以變專業咗政府喺呢方面呢，亦都會考慮到照顧到我哋個需要囉。 嗯哼，其实调翻转问啦，即系如果真系冇一个咁样嘅机制，唔俾呢啲检疫酒店向即系可以申请对外开放嘅话，咁啊你自己去接触啲酒店业界嘅时候，佢哋又觉得即系对于佢哋要做检疫酒店嘅话，个诱因又会唔会可能低咗？或者佢哋点去衡量 咧？其实嚟讲呢方面，好多酒店咧都向我哋反映过咧，将提出话可唔可以开放佢哋部分嘅餐厅，如果佢哋能够得到政府嘅個認可咧，咁呢樣嘢我哋係會我哋會支持。咁但同樣地，如果政府覺得呢樣嘢係唔安全嘅，或者佢唔想咁做嘅，咁其實酒店嚟講亦都會接受，因為事實上嚟講呢樣嘢開放與否咧，始終個權喺酒店就喺政府所有個手上邊。 嗯哼。咁啊，而家都有啲议员就话啦，因为官府可能睇内地啊，或者睇澳门啊，佢哋咧都嗰个保安啊，相对嚟讲比较严密啲啊。咁可唔可以安排保安啊、警察可能喺酒店门口度当值，确保啲检疫人士真系唔能够喺佢检疫期间嗰度随意离开酒店？你又点睇呢个建议啊？ 其实好坦白讲，其实酒店嚟讲一向就对呢方面嘅人士咧，系绝对系唔会容忍佢哋咧自己自出自入呢样嘢。其实呢个情况，香港当然时有会有发生，喺啲系个别嘅检疫人士咧，系自己嗰个人嗰个行为嚟嘅。酒店系唔会容许，亦都唔会俾呢啲人士咧自由出入喺酒店。我哋会睇得好紧，咁因为我哋都有闭路电视睇住，同埋咧政府亦都会嚟睇我哋嘅闭路电视，究竟啲房间门有冇俾人自由打开咗，出出入入咧？咁呢樣嘢，我哋亦都係同政府個配合咧，係相當之緊密噶。 嗯、最后咧都问一问啊，而家咧就喺香港啊，就得一间系荃湾咧指定嘅检疫酒店，就系俾一啲外地接种咗疫苗嘅外佣嚟到嘅啫。咁啊，你有冇听到话政府有冇兴趣可能加多啲咧？因为都好似需求几大下。 其实需求大呢样嘢，其实我哋一早都反映过俾政府知道，一间系唔足够嘅。應該可以考慮嘅啫，係揾多一間至兩間之間咧，使到啲飛傭咧能夠多啲入嚟香港咧去做呢個檢疫，所以呢一樣嘢其實我哋亦都係將嗰個情況咧係反映咗俾政府知道嘅。 嗯，好啊，明白，多謝曬李漢成啊，你先休息一陣，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 一個地球感體同感體有咩唔同？一個動作點樣影響國際格局？世界秩序由边个控制？唔同嘅故事背后有咩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因素？深入浅出，不同角度剖析环球议题，细看各地人和事，探讨世事原来如此。地球是圆的，逢星期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 1872311，千禧年代。 翻返嚟千禧年代啦，转一转个话题啊，讲下咧关心一下一啲香港嘅规划保育问题啦。嗱，寻日咧就见到特首林郑月娥喺份报章嘅专访入边咧，就讲到喺北部都会区嗰个发展入边咧，其实就会用个公权力咧嚟用呢个嘅土地收回条例去收翻大概700公顷左右嘅湿地嚟到去做保育噶。咁啊，究竟咧即系喺呢一个嘅状况底下啦，其实咧对于保育啊，或者对于整个发展来计的状况是怎样的呢？我们今天都找专家和我们一起谈一下。现在电话旁边有城大建筑科技学部高级讲师城规会委员潘永祥。早晨，潘永祥。 早晨，张凤平。 早晨，你好。现在政府见到他就特首说了用土地收回条例收回鱼塘去做一个保育，你觉得他这个想法怎样？ 这个都有一个需要性的。因为当然啦，嗱，过往我哋一啲鱼塘咧，一般嚟讲我哋都唔会发展啦。咁喺嗰个保育嘅情况之下咧，都系主要都系靠翻即系而家嗰啲鱼塘嘅拥有人啦，去点样处理啲鱼塘啦咁样。 咁當然啦，我哋並不是好多時候我哋都受城規會一啲法定道德規範啦，咁佢好多時候都未必可以發展，譬如話起屋啊、建屋啊咁樣。咁但係並不代表咧，佢唔發展咧就係等於保育嘅喎，因為好多時候一啲保育嘅地方啊、魚塘啊呢啲，如果你處理得唔好咧，其實可能對於嗰個生態啊，或者對於附近一啲居民咧都有啲滋擾嘅，比如話佢可能咧佢已經個魚塘已經荒廢啦，咁有陣時咧甚至可能附近咧都生滿曬啲雜草啊，咁有啲蚊患啊咁咯，咁所以如果你要一定要你要做一個早嘅保育咧，除咗話規定佢唔可以發展或者發展嘅時候咧係要一定有一啲嚴格嘅審批之外咧，喺嗰個管理方面咧都係一個即係要小心處理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純粹交返俾個業主自己去打理呢，咁而佢又唔係真係有一個心去做保育呢，咁有時呢可能呢如果由政府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呢，係作為一個整體嘅規劃啊去保育呢，咁可能呢都是一件好事嚟嘅。 咁头先你啦，同埋其实之前特首都有讲过，话通常呢啲私人鱼塘咧，基本上都系唔会发展嘅。即系我又想请教一下呢一方面，就譬如佢咁样摆咗个鱼塘喺度荒废咗唔用啦，咁其实佢可以换做其他用途噶嘛，系咪？咁啊，而家一路都唔发展，咁同譬如呢啲鱼塘想要改变佢个土地个用途个关系系咪喺度嘅咧？或者系咪个程序好复杂，以至到大家都宁愿唔发展，摆喺度荒废啊？ 佢最主要嗱，如果因为啲鱼塘佢喺保育区里边，一般嚟讲咧，啲鱼塘都系一啲绿化地带啊，或者系一啲农业地带里边啦。咁而呢啲一般嚟讲，如果你关于填咗呢啲鱼塘啊，或者有啲翻土呢啲咁嘅工程咧，或者啲咁嘅用途咧，咁一般都要好多时都要去城规申请嘅。咁好多时候城區都會睇一個規劃意向啦，比如話你係綠化地帶個規劃意向，咁當然係農業啦，或者係如果你係綠化地帶咁樣，咁所以如果佢係要發展咧，咁好多時候都未必同嗰個規劃意向係相符嘅，咁所以好多時佢都要證明，咁點解係要違反呢個規劃意向都可以批准咧？有咩規劃得益咧？咁樣，咁所以一般嚟講呢啲證明咧都唔容易。咁所以變咗一啲魚塘嘅主人咧，都情願都用翻我哋做魚塘啊，或者如果唔做呢個魚塘咧，不如都係荒廢咗算啦，咁啦，就都未必去申請一個發展咁樣嚇。 但係都有特首都有提過，就話城規會啦，可能會覺得呢啲魚塘係可以保育嘅濕地，咁但係又唔係法定即係規定唔可以發展，咁所以佢話咧，發展商嘅話咧，就可能會去闖城規會嘅呢、這個講法，你又點睇啊？ 當然啦，其實每一個魚塘嘅身處嘅地點咧，對於嗰個保育價值啊，或者佢當佢申請發展嗰時候咧，嗰、那個考慮點即係批唔批咧，咁都唔同啦。咁所以變咗就真係個別地點去睇嘅。咁所以可能發展商覺得，哦，佢喺呢個地點，佢覺得嗰、那個保育價值冇咁高。咁同埋咧，亦都揾到啲理據咧，點係一個即係社會一個規劃嘅得益咧？包括如果佢做發展嘅時候，佢會唔會即係有啲濕地補償啊、魚塘補償？有陣時佢可以對整體嗰個保育嗰個影響不大。咁同埋亦都可能咧覺得喺個管理嗰啲依啲咁嘅保育地方嘅時候咧，可能更加比你荒廢咗係好。尤其是有啲地方可能佢本身已經荒廢，亦都睇唔到會有一個恢復嘅可能性咁咯。咁所以變咗呢個就係每一個地方嗰個狀況唔同。咁所以變咗引申到咧，唔同嘅發展商咧都嘗試下睇下會唔會，雖然其他地方嗰、那個申請係被推翻，但係佢嗰個身處嘅地方會唔會有成功咧咁咯？咁都係變咗。過往都攞不攞都有啲申請關於一啲發展嘅。 你哋會唔會形容啊？即係都多呢一類嘅申請，同埋通常係點處理啊？咁 嗰個申請又唔係真係多嘅，因為畢竟咧佢都要證明點解違反個規劃意向，咁亦都應該會批准咧咁樣。 咁就當然啦，如果具體話邊一個申請，我哋考慮咗啲乜嘢，咁就我或者我哋只能夠一般嚟講啦。咁就主要都係睇下，即係話佢係同嗰個規劃係咪相符啦。因為本身魚塘本身唔係一個規劃嘅地帶嚟嘅，咁我哋所謂規劃地帶都係講農業啊或者綠化，只不過喺魚塘裏面要發展咧。咁即係喺一啲咁嘅魚塘，佢身處喺一啲綠化或者係農業地帶裏面發展咧，咁好多時佢都喺第二項嘅用途，而需要城規會申請。咁而考慮咧都係同一般一樣啦，好似比如有啲一啲技術評估啊，包括一啲道路啊、基礎設施啊、環保啊、一啲空氣嘅影響啊，咁樣咁到時喺個別嘅就去睇啦。 好啊，潘明祥啊，我諗咧，而家即係除咗頭先講到話改劃用途之外咧，而家就見到更加多嘅方法咧，收翻呢啲嘅濕地嚟到去做保育啦。咁我哋不如咧一陣間八點半之後啊，繼續請教下你啊。 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晚在礼宾府跌倒，右手受伤轻微骨折，留院观察并暂时休假。特首办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证实，林郑月娥在玛丽医院，又说林郑月娥因为不小心在楼梯跌倒受伤。特首辦早前表示，林鄭月娥在禮賓府跌倒後是自行前往醫院，醫生檢查後證實右手手踭輕微骨折，按醫生建議留院觀察。今日行政會議將取消，會議前的會見傳媒環節將會取消。林鄭月娥休假期間由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處理行政長官職務。美国政界哀悼因为新型肺炎并发症离世，终年84岁的前国务卿鲍威尔。总统拜登赞扬鲍威尔体现了战士和外交家的最高情操，对美国国防力量和国家安全勇于承担。由于他经历过战争，因此比任何人都清楚，单靠军事力量不足以维持美国的和平和繁荣。拜登又说，鲍威尔担任公职期间为多名总统出谋献策，在秉持民主价值观之下令美国强大，一次又一次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或政党之前，为他赢得美国民众的敬重。現任國務卿布林肯說，在漫長而非凡的生涯中，鮑威爾一直表現傑出和優秀，是一名真正的公職人員，對於有鮑威爾這位朋友感到十分自豪。緬甸軍政府宣布釋放5600多名因為參與示威而遭扣押和起訴的示威者。根據命令，共1316名在囚人士獲豁免，4320名被起訴人士獲撤銷訴訟並釋放。軍政府領袖敏昂萊表示，是基於人道主義和國家建設需要等因素作出今次決定。敏昂萊發表電視講話時指出，獲赦免和釋放的人之前基於不同原因參與暴力示威，那些正是服刑或面臨審判的人當中，合適者會在當地的節日獲釋。敏昂萊強調，軍政府領導層承諾民主與和平，又說他領導的政府有恢復民主的五部曲路線圖。辉瑞 BioNTech 向加拿大政府申请授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用于5至11岁儿童。声明话，申请是基于他们向2268名5至11岁儿童进行试验，他们每次注射剂量降至比标准剂量少3倍的10微克所得的数据。 加拿大卫生部话将对所有数据进行独立和彻底的科学审查，确认好处大于风险时才会授权疫苗的使用。药厂早前亦向美国政府申请授权向5至11岁的儿童注射。日经平均指数报29,218点，升19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5.63美元，卖出1766.2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8，日元114.32，瑞士法郎0.923，加元1.237，人民币6.431。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4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有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和星期六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三宗的交通意外啦。先讲最挤塞的地方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港城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好长噶，排翻过去环保大道近住清水湾半岛。咁因为呢一宗交通意外影响咧，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重复多次啦，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港城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都好挤塞，车龙系排翻去环保大道近住清水湾半岛。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揸车朋友可以考虑改道行驶。咁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红桥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兆安苑。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红桥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兆安苑。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咁呢一宗交通意外啱啱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喺渡轮方面咧，因为船舶机械故障嘅，咁富裕小轮来往红磡至中环啦，应该系富裕小轮红磡去中环上昼9点嗰班船咧，将会暂停服务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因为受到交通意外影响，车龙排到去清水湾半岛；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是需要间封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后少少近住黄大仙中心那段都是慢车，车龙就去到风力楼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红桥那段都是行车缓慢，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眼科医院、香港外科医学院、 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护理专科学院、医学组织联会、中西医结合学会。 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正所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杨秦在生意上几经波折，正处于事业低谷的他，有没有人会向他伸出援手呢？ 大江大河， 晚晚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2021年10月19日，外汇基金上季投资亏损132亿元，六个季度来首次亏损。消委会检测60款包装饼干，全部含基因致癌物。新增5宗输入个案，全部感染变种病毒。缅甸军政府将释放约5600名示威者，称基于人道及国家建设。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早晨啊，8:08，继续有千禧年代，今日有张凤平喺度啊。而家同大家讲紧嘅咧，就系特首建议用土地收回条例咧，去收翻啲湿地嚟做保育噶。咁大家有冇去过？可能啊，呢啲喺北部都会区附近嘅鱼塘啊、湿地啊，见过佢哋嘅状况系点样嘅咧？如果你哋有你哋嘅分享同埋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讲下噶。咁而家咧，我哋继续请翻我哋嘅嘉宾啊，盛大建筑科技学部高级讲师、城规会委员潘永祥喺度嘅，潘永祥。你好， 张凤平你好， 潘永祥啊，头先我哋就大概讲过咧，即系而家嗰啲鱼塘嘅状况啦，同埋过去可能发展商咧尝试喺城规会度闯关去改变嗰个用途嘅状况系点样啦。咁而家咧就已经可能唔需要呢一个方法，即系特首嗰个嘅谂法咧，就系北部都会区嗰700公顷嘅鱼塘湿地嘅话咧，可能就用呢个土地收回条例啦。咁你觉得咧，即系对啲大发展商又好，对啲小嘅嗰啲鱼塘嘅业主嚟讲咧？即系对佢哋嚟睇嘅话，个影响系点样啊？ 嗱，讲翻小嘅个别嘅鱼塘嘅业主先啦，因为唔系话每一个鱼塘佢都发展到嘅，因为第一佢嗰个保育嗰个重要性可能高啦，咁同埋佢亦都可能周边亦都唔系话即系好零散嘅，唔系可以整合到嘅，咁所以变咗好多时呢啲绝大多数一啲咁嘅。個別嘅呢啲魚塘咧，都佢哋都冇諗住有機會發展嘅。咁只不過就話啊，點解仲係做魚塘啊，或者甚至乎荒廢咧咁樣？咁就因為發展唔到嘛。咁所以如果你話政府用收回土地條例去收咗啲魚塘，咁視乎啦。咁有對於某啲業主嚟講咧，可能係歡迎嘅，因為反正佢都荒廢啦，係嘛？咁佢荒廢嘅時候，如果你有個收地有個賠償。咁某程度佢哋都係有個得益，咁佢都會歡迎啦。咁至於你話係經營緊一啲魚塘，咁自佢嗰個經濟效益有幾高啦，咁、那個賠償金係點啦？咁就因為而家喺一個土地收回條例裏面呢，當然喺一般收地講，政府亦都有自己嘅政策嗰、那個一啲標準嘅金額。咁但係條例亦都賦予呢一個業主呢，如果覺得佢嗰、那個經濟嗰個收益是大的，咁佢可以根據法例咧，向即係政府咧，即係要求即係計算佢個損失幾大啊咁咯，咁而從而去得翻佢嗰個合理嘅賠償嘅。咁所以對於別消費主嚟講，我相信咧，依、這個都唔係一件大問題，甚至可能係一件好事嚟添。咁對於大發展商，當然啦，就視乎佢所掌握嘅魚塘啊、濕地點啦，有啲佢亦都可能闖個關，亦都唔成功噶啦。咁亦都覺得未必一定，即都覺得嚟緊咧，亦都成功嘅機會都係好渺茫。咁如果政府能夠收回土地條例收翻，咁亦都唔係一件壞事，因為反正佢都係丟空噶啦嚇。咁就對於你話整體而家嗰個，因為過往點解會少收翻啲魚塘啊？因為個人講都係處於就話盡量唔掂佢啦，反正你又唔發展。咁但係如果你話要發展一個北部嘅都會區， 咁打知道去讲緊300平方公里嘅，差唔多讲緊三成嘅香港土地。咁当中呢亦都会将来提供好多住宅啊，同埋啲一啲就业嘅创科咁啦。咁你冇可能係有得佢即係唔理佢嘅。咁所以一定要管理得好啊，令到咧即係周边嘅环境，即係配合周边环境啊，即係可能会好啲咁样，教育嘅力度亦都大啲。咁所以我相信咧，因为咁缘故咧，政府都积极去收翻呢啲咁嘅鱼塘啊咁样。 嗯哼，但系对于有啲养鱼业咧，就咁样谂嘅。佢话如果真系要收翻嘅话咧，咁可能佢哋本身做紧嘅养鱼业系做唔到。咁有冇机会养鱼业保存得嚟又同时保育嘅咧？ 当然可以啦。其实正正咧，即系我唔知道政府将来收翻时系点样同啲村民或者啲渔业嘅地主点样倾啦。会唔会换地啊？或者仍然系俾佢哋租俾佢哋，或者点样去经营啊？咁样，只得就系喺个规划统一嗰个规划嗰方面可能收啫。咁冇可能咧，即系全部鱼塘都填咗去噶嘛？咁亦都冇可能嘅事。咁所以如果继续用翻鱼塘嘅时候，咁嗰个处理嗰个系点咧？我相信将来都会有一个即系详细啲嘅交代。咁最重要系即系点样同而家渔业嘅经营者点样去沟通啊？大家即系有一个好嘅方案咧，咁样我相信即系话用呢个土地收回条例，只不过一个大方向。咁同埋即系咪每一块鱼即系鱼一个鱼塘都要收咧？同埋收咗之后点样去经营嘅处理咧？我相信嚟緊政府都會同業界咧去商討嘅。 嗯，如果從一個大啲嘅格局咁去睇嘅話咧，而家話諗住收翻即係由米埔去到呢個新田三寶樹嗰邊啦，呢一個嘅範圍嘅地帶咧，其實同一時間咧就係即係北部都會區入邊建議嘅新田科技城嘅，即係都會有意見就調翻轉咁樣諗咧就。保育为名，发展为实，即是你预计可能因为到时有部分的鱼塘都会纳入入去新田科技城的发展范围入边噶嘛？咁城规会在呢一度又会怎样去处理啊？ 我相信如果话用一个保育为名而实际发展咧，我相信如果去到城规会咧，能够通过机会咧，即系好微。或者可能咧，冇乜機會通過添，因為當你要做一個改一個規劃用途嘅時候咧，當然係要一個理據啦，亦都要刊憲啦，到時都有一個公聽會啦，咁大家人士都有啲理據即係提出嚟嘅，咁所以依啲咁嘅公眾諮詢啊、公聽會啊，到最後城規會拍板啊。都其實都嚴謹嘅，包括比如話究竟呢一個方案，即係咪真係達到一個保育咧咁樣？咁我相信咧，即係如果純粹係為咗發展而唔係有一個保育嘅心，最終能夠通過嘅，我相信呢個可能性係冇啦。 嗯哼，頭先我哋講好多就是用土地收回條例嚟到去收翻嗰啲嘅魚塘濕地啦。咁但係咧，其實啊，我哋睇翻咧之前啊，2004年開始咧，政府就已經有做緊另外一個嘅政策噶啦。咁就是一個公私營合作嘅方法。咁我揀咗12個地點，只要咧嗱個土地業權人佢肯嘅，佢承諾話會委託有保育嘅代理人去做一個嘅保育濕地工作嘅話咧，咁啊再交多一筆錢俾政府。咁其實咧，你就可以換取喺一個生态冇咁容易受破坏嘅部分，做一个有限度嘅发展啦。咁更加咧就去到施政报告嘅时候，就有个优化方案，就系连嗰个钱都唔使俾啦。你诶唔使自己去委托一个保育代理人做保育，你直情将个地咧就俾咗政府就已经得。咁由政府去做一个主动嘅保育同埋管理。咁用呢一个方法嚟到去处理一个公私营合作嘅做法，同头先我哋讲土地收回条例，可能嗰个嘅即系分别啦。关系啊，喺边一度啊？ 嗱，而家现行嗰个自然保护政策咧，咁嘅目的都系主要就话，即系因为有啲具高嘅保护，即系生态价值嘅地方咧，咁有啲业主亦都未必有个积极性去保育嘅，因为知啦，你知啦，因为业主都系有啲经济诱因啦，佢想发展啫，咁你发展你又唔俾我，咁你要我保育？咁我點會去做呢？咁樣咁，所以喺呢個政策之下，亦都有誘因，即係話，如果你嗰、那個土地個發展潛力，咁會唔會即係話俾你某程度呢？有啲地方即係都會發展， 咁而有個誘因咧，令到你咧去保育翻一啲私人土地。咁但係當然啦，依、這個批佢嘅時候，當然有信心你會真係做啊。咁所以變咗我要俾一筆錢咧，有基金咧能夠咧，即係擔保咧，將來咧真可以喺啲私人土地裏邊能夠保育到。咁亦都委託一個代理人咁啦。咁當然呢個原意係好嘅，咁亦都有個好處，又既保育又可以有發展咁樣。咁但係唔係個個業主咧，亦都有嗰個保育嗰、那個一個專業常識喺度嘅。咁當然佢會揾一啲專家啦。咁但係有陣時因為喺到去保育嘅時候，個時間亦都好長，咁亦都個確定性係咪真係可以做到保育咧？保育嗰個理想係咪好理想咧？咁樣。咁你都冇又咪有乜能力咧？咁而呢個優化咧，就變咗就，不如咁啦。你同過往嘅做法一樣，都係咧有限度發展，咁令到你有個誘因，咁所以你會有筆基金放落去保育。咁但係咧就唔係私人嘅土地啦，變咗咧你交翻俾政府。咁當然啦，如果你俾政府咧，就政府當然有好多專家啦，亦都會有決心去做保育啦，亦都有個穩定性啦。咁所以而亦都私人咧，亦都唔使擔心就話我冇呢個保育嘅能力，而社會咧亦都唔使擔心啊呢個私人嘅地主會唔會有個持續性喺度咧嘅保育嘅持續性喺度咧？咁所以變咗呢個優化仲咧就變咗同過往咧其實大體都差唔多嘅，只不過就話咧而家將來個保育嗰個管理咧就因為交由政府啦，因為佢已經收翻嗰塊地啦，交翻俾政府啦咁咯。咁所以某程度都係一個雙贏嘅局面啊。 嗯，最后咧问一问呢一个短短地，希望啊潘明祥会答我哋咧，其实讲到明日大屿嗰度嘅话咧，都见到特首最近系做访问嘅时候讲，第一期喺交椅洲嘅填海1000公顷嘅规模系唔会改嘅，咁但系第二期去到讲到700公顷嘅填海工程咧，就可以慢慢先。其实你而家睇个整体个发展啦，因为又有北部都会区啦，咁成个发展嚟到去睇嘅话，系咪真系应该即系明日大屿就好似第二期啦，就好似特首咁讲慢慢先？ 嗱，依、這個兩個其實係分開嘅，即係我哋明日大嶼同埋即係北部都會區咧嘅發展咧，雖然兩個都係一個提供土地，咁但係因為佢哋個目的亦都唔同，咁當然啦，北部都會區我哋希望有啲創科啊，咁同埋咧係將呢個整個區即係300平方公里咧，去一個整合，因為過往咧我哋有啲一個。規劃發展咧，比如話一個粉嶺北啊、觀塘北啊、元朗南啊，依啲已經係規劃緊嘅，咁佢都係較為相對係個別嘅。咁北部都會區希望能夠即係整合咗嘅時候咧，整體規劃咧，提供受業啊各方面嘅居住咁咯。咁而明日大嶼咧，當然佢都係有一個即係提供土地嘅功能，但係咧佢亦都有一個交通網絡嘅。嘅功能喺度嘅，即係話將一個港島區啊、大嶼山啊、西北嗰方面啊，即係連貫起嚟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即係總管即係北部都會區有一個而家最新嘅發展，明日大嶼咧，我覺得仍然係要繼續去研究去規劃。咁如果係認為可能咧，即係都係盡快發展最好嘅。 明白曬，多謝曬潘永祥，同你傾到呢一度先。而家咧見到喺電話旁邊啊，就有官鳥會嘅榮譽會長林超英咧打上嚟，都想傾下呢個收翻魚塘嘅話題。早晨啊，林超英。 係，早晨啊，你。 早晨啊，點啊？你講到嗰個收翻魚塘嗰度，你嘅諗法係點啊？ 嗱，我咧就作為喺香港官鳥40多年嘅人咧，就對於呢件事咧就覺得比較開心啦，因為咧上一次政府去收回土地，即係濕地咧。去做啲濕地保護區咧，就已經係好耐以前噶啦。當時就係米埔啊，成立咗保護區之後咧，入邊仍然有啲私人土地。咁政府到最後咧，係將嗰啲土地收回咗之後咧，就交俾世界自然基金管理。咁就直到今日咧，大家都知道係一個香港人講起都好開心嘅地方。啊，今次點解特別令到譬如話我呢啲咁嘅老餅開心咧？係因為以前講發展咧，都係諗下點樣盡量減少破壞環境嘅。但係今次咧，就係喺一講要開發一笪地方咧，就先講嗰個生態保育在前。咁呢個係一個管治思維嘅重大轉變嚟嘅，係正面嘅。咁所以我就比較高興啦。 另外呢就是好多人呢就以为而家啲鱼塘荒废嘅，咁我想提供一啲信息俾大家呢，就是其实政府呢段时间都有做嘢嘅，就是有成600几公顷嘅土地呢，政府是撥咗啲资金俾啲民间组织呢，去同啲渔民沟通配合呢，是在他们养鱼的同时呢就做些很简单的措施，但是呢他又可以继续养鱼，但是又能够令到那个鱼塘呢发挥一个叫做湿地生态的功能。所以实际上政府又在做紧嘢，就大家又不要以为那些鱼塘呢全部荒废晒。而且今次讲紧收回那个面积呢，我见过过千公顷这个数字，而家可能是几百呢，但呢啲可能係細節啲咁多，但我覺得就係嗰個大原則嗰個思維呢係一定要俾返個讚佢囉。 明白晒，多謝晒林超英你嘅意見，傾到呢度先。咁林超英講咗呢，作為一個即係觀鳥嘅愛好者，佢點諗啦。咁環保團體又點睇呢？喺電話旁邊有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吳希文喺度㗎。早晨，吳希文。 早晨， 吴 哥，你好。 早晨啊，其实咧，头先都讲啦，就话而家政府就用土地收回条例，又想攞翻啲收翻啲鱼塘湿地嚟到去做保育噶。咁喺你哋嘅角度嚟睇，又点样去理解啊？ 其实我哋都会觉得政府肯主动承担翻个保育责任系一个正确嘅做法嚟嘅吓。咁所以如果佢真系好似而家嗰个即系北部都会区嘅一个嗰个发展策略入面所讲，佢真系会主动收回翻一啲湿地啊、鱼塘去做主动保育。咁我哋当然即系同意啦。咁但系即系我谂有好多细节上边，其实都未有好清晰嘅交代。咁我谂都系要求翻政府即系盡量快啲交代翻入面嗰啲細節啦，即係唔好俾我哋覺得好似淨係講咗一個概念，但係即係入面有啲咩細節咧，其實又唔係好清楚。 嗯哼，除咗呢一個嘅土地收回條例用呢個方法嚟到去政府主導做一個保育之外咧，其實而家你哋經驗入面啦，仲有冇話其他嘅選項都可以係喺呢啲魚塘濕地嗰度做到保育，可能效果都係唔錯噶？ 我諗政府好似正話林超英所講政府而家係有投放一啲資源去做一啲濕地保育嘅工作嘅，透過用翻政府自己一啲嘅基金啦，就邀請一啲團體申請去同一啲私人嘅業權人啦，或者有一啲即係養魚户啊去制定一啲保育方案，咁啊睇下喺後海灣一帶嗰啲嘅濕地，會唔會可以即係加強翻當地嗰啲濕地魚塘嘅即係生態功能。咁我覺得呢啲嘅即係工作其實都可以繼續做嘅，即係只不過係睇下其實有咁多唔同嘅方法。我諗喺而家呢個階段咧，即係政府內部都可以自己做多啲嘅評估，嘅比較翻本身優，即係本身嘅優劣咯。咁再喺唔同嘅地方做適當嘅方式咯。 嗯哼，咁喺你哋嘅心目中咧，有冇話邊個方式係你哋都比較係即係贊成啊？覺得做得幾好喎？ 其實我覺得其實應該要有唔同嘅方案出。即係政府而家嗰個問題，即係喺做保育政策嘅問題，就係似乎保育嘅方案就係得即係一兩種。我哋一路都係覺得應該多元化去做嘅。咁所以如果好似而家所講啊，佢有一個方式就係提出話做收地呢一種嘅方式去做保育咧，咁我哋覺得係同意咯。咁同樣嘅情況喺即係其他嘅地方，唔係淨係講緊魚塘啦，其他嘅一啲即係具生態價值嘅地方，其實都應該要有一啲多元化嘅即係保育方案，無論係講緊收地啊，或者好似佢而家保育政策底下做緊一啲叫管理協議啊，咁我覺得呢啲方法都應該要繼續提出。 头先你话有唔同嘅方法啦，今次就话收地啦。咁其实之前咧一路做紧嗰个公私营合作啦，咁而家有优化嘅方案噶嘛，咁就系啲土地业权人就将个土地还俾政府就得啦，政府就主动做个保育同埋做个管理。咁你又觉得即系呢一个嚟到去平衡嘅话，喺你哋角度又系唔系？或者以往见佢做公私营合作嗰啲嘅往绩，你又觉得系点样咧？ 其實一直以嚟都冇一啲好成功嘅個案去話俾我哋聽，即係一種公私營嘅合作，究竟喺發展同保育之間攞到一個咩平衡？即係我唔係否定本身呢一種方式對做保育係有一定嘅幫助，咁但係即係 似乎一直以嚟我哋都揾唔到一種即係好嘅一種模式去平衡兩者，即係講緊平衡翻發展同保育。因為以往我哋嘅經驗去睇咧，似乎喺去落實一啲即係保育，即係呢種咁嘅即係公私營合作，發展嗰個部分依然都好似係太大。發展個部分會唔會都係影響到即係保育區入面嗰個即係生態完整啦？咁此其一。第二樣嘢，我諗更加之重要就係喺以往睇呢啲嘅方案嘅時候咧，我哋似乎真係睇唔到一個長遠嘅保育方案。個關鍵係長遠嚇，幾長遠咧？即係係咪正有啲發展商佢投入即係三年或者五年或者淨係即係十年嘅資金，咁就代表係一個有長遠嘅保育方案咧？我可能都唔係，即係保育嗰個個工作真係要，即係可能一成世咧 keep 住你都係要即係抌錢入去做。究竟我哋喺呢個即係PPP 或者叫而家講緊話叫優化呢種咁嘅方式，係咪都可以做到長遠嘅保育呢？咁呢個真係都重要去問政府。 明白，多谢晒吴希文啊！吴希文咧就系长春社公共事务经理啊，咁佢哋就话真系要去做一个保育嘅话，最紧要就是多元化啦、长远啦，无论系用土地收回条例定系用一个嘅优化方案都好啦，咁啊都希望咧多啲嘅细节出嚟噶。休息一阵啦，我哋再倾啊！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成报报道，消委会测试市面60款饼干，85%的样本属于高脂高糖或者是高钠，而全部样本都含有加工时产生的污染物，包括基因致癌物。成人每日食8块，5岁的小童每日食3块，就会超出欧洲建议的指标。另外有7款饼干丙烯酰胺的含量同样超出欧盟的标准。消委会说有关污染物主要是因为高温处理而产生。联合国并未为有关的基因致癌物订立安全摄取量，但是就建议摄入量越少越好。这个是成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不少家庭都会聘用陪月员照顾产妇和婴儿的生活所需。消费者委员会检视市场上19间提供陪月服务的公司或者机构，发现所谓金牌、黄牌和资深陪月员的资历都没有统一标准。而近年新兴坐月的住宿套餐标榜为产妇提供食宿、陪月服务和婴儿护理，收费可以由63,800元至到268,000元不等，相差超过3倍。《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涉嫌在台灣殺害女友潘曉穎的疑犯陳同佳，因為洗黑錢罪在香港服刑出獄近兩年，至今未兌現赴台自首的承諾。潘曉穎的母親昨天早上再透過網台發放錄音，公布她將會在明早11點在政府總部門外見記者，並且表示邀請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警務處處長蕭澤怡、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明、民建聯的李慧瓊和周浩鼎以及陳同佳及其父母出席，希望当面问清楚，并且要求陈同佳即场致电投案。管浩明昨晚向传媒表示，陈同佳已经知道潘某的邀请，但是他不会出席，未有讲明原因。管浩明、李慧琼和周浩鼎也都分别回复说不会出席。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特首办深夜12:20发稿，交代特首林郑月娥昨晚在礼宾府内跌倒，她自行前往玛丽医院，经过医生检查后证实右手手踭轻微骨折，按医生建议需要留院观察一晚。特首办又说林郑月娥暂时休假，原定今日举行的行政会议亦会取消。而林郑月娥休假期间，由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处理行政长官一职。政府消息人士强调，林郑月娥的伤势没有大碍，但经医生照 X 光之后，发现右手手踭有轻微骨折，需要打石膏巩固，相信短时间内可以出院。信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继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因为本港疫情被拒赴京出席人大会议之后，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林建峰昨日亦都透露，因为本港出现源头不明个案，早前被拒赴京出席活动。报道又说，榄球港队在加拿大返港之后隔离期间可以到京士柏运动场训练，近日亦都是引发网民热议。专家指出，本港不应该有五花八门的豁免检疫者，如果政府的外防输入措施只讲不做，难以令到内地放心，两地正常通关势必遥遥无期。 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跨境理财通正式开通，19间香港银行今日开始可以提供理财通服务，给市民选择两地理财产品。早前金管局透露有超过20间香港银行提交申请，金管局说会继续处理余下银行提交的自我评估，并且适时更新可以开展跨境理财通业务的香港银行名单。经济日报报道。 在食品方面，成报的社论说，消委会测试了市面上60款饼干，全部的样本都含有加工时产生的污染物。社论说，饼干在市民日常生活当中是平常不过的食物，政府有必要加强抽查和规管的力度，并且尽可能将规管范围延伸至更多食物，堵塞漏洞。成报社论。 明报社评话，香港争取通关应该积极配合内地，澳门模式说明中央接受特区防疫有别于内地，关键是能够及时发现、追踪和控制疫情。社评认为，以自愿使用方式在香港推进通关码，结合民情现实和可操作性，值得先行先试。通关分阶段，初期严限配额，有助减少内地当局的担心。明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就说，内地第三季国内生产总值放缓，主要是受疫情、汛情、能耗双控、房地产调控以及外销市场成本上扬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未来需要进一步发挥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格局，保持增长的动能。本港商界熟悉了解内地和国际两个市场，可以推动内地和国际两个市场更好对接，切实发挥香港所长。文汇报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说，中国第三季 GDP 按年增长只有 4.9%， 第四季以至明年初经济增长都有跌穿合理区间，即是 5% 至 6% 的风险。社评说，面对通胀压力，央行既难以亦都无意全面放宽货币政策，看来要伙同其他部门加码打出组合拳，包括减税、发债、减少限电限产，精准应对。经济日报社评。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先讲新界区屯门公路嘅交通意外啦。去翻元朗方向，近住红桥嘅快线，咁而家龙尾就喺入境事务学院对出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红桥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入境事务学院对出。咁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港城快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但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出回去观塘比较挤塞，现在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丽港城快线的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公路出回观塘方向，龙尾就在环保大道回旋处对出。较早前林锦公路近住社山路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呢一段嘅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社山路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咁而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就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喺油荔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落返渣华道的支路车多，排到海丰园。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海荔村。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来回方向都比较挤塞，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而家车龙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地运动，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 体育杂志式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每日请嚟唔同嘉宾同佢哋倾下偈， 五日唔同主题，包你一定满足。 记住唔好错过啊！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2021年10月19日，外汇基金上季投资亏损132亿元，六个季度来首次亏损。消委会检测60款包装饼干，全部含基因致癌物。新增5宗输入个案，全部感染变种病毒。缅甸军政府将释放约5600名示威者，称基于人道及国家建设。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嚟千禧年代啊！啱啱9:14，香港电台第一台咧，继续有张凤平喺度啊！其实啦，啱啱咧喺呢个星期日啊，工联会咧就提出咗一系列嘅减贫倡议，包括咧就向高利润嘅企业征收17.5%嘅利得税啦，喺政务司司长办公室下边咧就设立一个嘅减贫专员同减贫办等等嘅。咁呢啲嘅建议目标系点嘅咧？咁对社会帮助有几大咧？啊，听众朋友，你哋覺得要減貧要有啲咩政策配合先得嘅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1872311，1872311。而家咧，我哋就揾咗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鄧家彪啊，同我哋一齊去解説下。早晨，鄧家彪。 早晨啊，鳳平，早晨 。想問一下咧，其實頭先我哋講咗一系列啦，仲有更多嘅一啲減貧諗法添啦。咁又仲有啲乜嘢啦？同埋點解有呢啲諗法咧？ 咁第一，我自己係扶貧委員會，即係政府設立個扶貧委員會嘅委員啦，都幾年啦，都睇住咧，其實政府嘅開支咧係多嘅，即係喺所謂社會福利啊，或者就算教育學上面都直接有啲輔助俾啲中基層家庭。不過咧，就係始終即係個數字咧，即係嗰個貧窮人口嘅數字咧，都係高企啦。嚟緊就會再有。每5年一次國際性質嘅一個堅尼系數嘅發布，我哋2016年咧都係創新高啦，0.539。咁就算政府一啲措施介入之後咧，都係0.46几咁樣，咁即係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咁所以我哋睇啦，錢就使咗咁多啦，可唔可以喺而家政府嘅架構即係裡面咧，去俾市民覺得不如定一個目標？我哋即係決心咧，將嗰個貧窮嗰個人口咧去減少，所以點解唔係扶貧專員係減貧專員咧定一個目標？咁有啲人成日話啦，咁相對貧窮啊嘛，而家係收入中位數嘅一半去即係定一個貧窮線啊嘛。其實我哋觀察到咧，呢種嘅計法咧，當然所謂係有國際嘅性質，通用有耳明啦，但係其實咧長期運作落去咧，我哋已經睇到個好大嘅漏洞。就係、是、咧，呢十年，因為已經有呢啲數字10年噶啦。呢十年咧，譬如2009至2019年咧，一個4人家庭嗰個貧窮線咧，係由10000多啲去到20000多啲，即係升咗90%。即係嗰個咩為之窮啊，或者咩為之收入低，升咗90%。但係一人住户個貧窮線咧，係由3300加到4500，即係升咗1/3。咁當然。即係第一，現實就好荒謬啦！你唔通揾4600蚊嘅一個人，即係單身人士又好，獨居長者就係唔窮啦咩？咁但係喺而家嘅定義底下咧，4500就係貧窮，4500以上就唔係窮。咁第二就特別睇到啦，原來點解會30人住户嗰個貧窮線會係升咗90%，即係嗰個嘅收入嗰、那個標準，但係咧一人係只係1/3咧？原來根本好多1、2人單位咧，其實就係獨居長者越嚟越多。咁但係呢種 唔對稱嘅情況咧，係影響咗我哋點樣睇貧窮。如果透過純粹以一個貧窮線，所以咧，我哋有個建議就係用一個基本生活開支，即係用個開支嘅角度咧去睇究竟乜嘢為之窮，咁然後再喺政策啦或者社會層面咧，去令到唔同嘅住户都可以有一個基本嘅收入。或者是一些福利轉移呢，令到它滿足個基本開支。那這個有個基本開支是一個絕對的數量。那然後減貧專員就是有一個目標，就是我要幾多年之內將幾多的窮人啊，本來不達到那個基本生活開支那個收入呢都可以達到。那第一由相對變成絕對。第二就是有一個專責的即專員呢，去令到這個減貧目標呢成為現實。咁而唔係咧，每年做一個報告，然後就搞個記者會，做一個發布咁就算。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咧，係有個真係追趕減貧嘅目標咯。咁現實起上嚟咧，其實我哋都請教咗啲專家學者。咁啊，周永生教授咧，佢九十年代係房委會嘅委員啦，當然扶貧上面都好多嘅工作貢獻。佢嘅評價就係話咧，而家嗰個嘅相對嘅計法咧，係一個國際性質，但係咧真係唔能夠咧係有個意志俾到政府部門去一齊去做到減貧。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話嘗試喺一啲地區層面咧去推動，令到咧可能咧，譬如我哋揾一啲比較多窮人或者都有多貧窮線以下嘅區去咗個試點。然後真係有一啲嘅專責嘅人員呢，好似串門咁樣呢，去了解呢啲貧窮嘅住戶究竟，譬如話有啲措施介入咗之後呢，會唔會令到佢即係脫貧。咁而家係冇㗎嘛，而家係各個部門提供唔同嘅服務，但係咪真係以家庭為本呢，都做唔到㗎。咁所以個構思就係有個專員，而專員下面呢可能搵一啲區做試點呢，係整合唔同嘅部門呢，真係去到前線，去到家庭裏面呢，是做了解甚至即叫做扶贫工作咯。 嗯，即系其实咧，头先就听到啦，你讲到个减贫专员、减贫办咧，同埋扶贫委员会个分工咧，就系佢哋真系要有个目标啦。咁啊，尤其是咧就讲紧要定到一个嘅基本生活开支咧，呢、這个就系你哋嘅谂法啦。不过嗱，除咗系呢个喺嗰个架构啊，政府架构上面嘅一个建议之外咧，我谂可能商界咧，唔知道会唔会比较关心你哋讲紧嗰个利得税嗰个倡议。嗱，而家香港嗰個企業利得税係兩級制噶，第一個200万嘅利潤啦，即係港幣計啊，咁啊稅率就係8.25%嘅百分比嘅。咁而家200万以上嗰啲咧，就標準稅率咧就16.5%啦。咁而家你哋個諗法就話加多一層第三陣，咁啊嗰啲咧高利潤企業咧就係17.5%啦。点样先至为之高利润企业咧？同埋即系呢一个讲出嚟，惊唔惊可能商界都反弹大啊？ 其实连即系其实我哋成日都话我哋有个竞争对手就系新加坡， 系 新加坡都有富人税，即系话对最高金字塔顶尖尖嗰层嘅，无论企业定系即系所谓富人啊个人嘅入息税咧，都系有个再高啲嘅税率，用累进性质。咁其實我哋反而睇到呢個係一個國際趨勢。咁至於乜嘢叫超高利潤，其實即係第一可以社會討論啦。第二，我哋參考我哋以前即係喺16年啦，扶貧委員會都有個諮詢係關於退休保障啊嘛。當時咧就係我都提出，唔知我哋咧，我哋見到都唔同團體就係話，有個如果係一個利潤比較高嘅企業，額外有個徵費就係擺落社會保障嗰度。咁其實當時都比較多，包括我哋自己就話利潤超過1,000万嗰啲咯，係啊。咁但係當然呢個呢就係大家可以傾，但係關鍵就係而家嗰個嘅財富集中以及係甚至係一啲資本嘅壟斷個情況係好明顯嘅。如果我哋唔用一個更進取累進性質嘅稅率，咁我哋點體現到成個社會垂直公平呢？第一。第二就是我們翻查數字呢，這20年來呢，香港中小企去聘用本地雇員那個人數的比例呢是越來越低。20多年前呢，經常說中小企很重要啦，真的請了成80多%的打工仔，但是到今天呢是即是一半左右的。那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我們看到呢，香港這20多年的發展呢，大者就越大，即是企業上面 咁中小企起咗好艰难。咁所以我哋认为呢，我哋而家讲緊就唔係咩一般商界，而係喺香港里面已经获得即係巨额嘅一个营收，甚至有即係叫做即係最大嘅企业，佢应该对社会係承担多啲囉。 嗯哼，但是你知啦，香港很多时呢、即是包括政府啦，都会是说啊，香港那个利得税标准税率呢都是 16.5%， 咁就会即是都是推销，就国际间就好有竞争力嘅，咁样咁深受投资者欢迎。咁呢一个即是都会唔会可能如果话加税咁影响嘅未必淨係而家可能係赚得多嗰班，仲可能係想嚟香港做生意嗰班，呢一度点平衡啊？ 我哋第一睇到呢，即係國際間連新加坡都會有呢啲嘅設計，咁點解香港唔可以有呢？第一，第二，利得税永遠就係你有錢賺你先要交税嘅啫，係咪？你唔同打工仔喎，打工仔份糧都未交租就已經要計定個税率，所以係唔同囉。咁所以我哋相信對於嗰個營商嘅吸引力完全冇影響，同埋香港最重要嗰個營商環境就係點樣透過香港嘅跳板走入我哋內地，咁所以只要我哋香港喺呢一方面做得好，咁我哋唔擔心呢、這、一個即係咁嘅咩影響。 嗯哼，你講起內地咧、都想順便問埋咧，就係、鄧家彪話，咁啊而家都講好多同內地通關啦，冇隔離通關個安排噶嘛。咁尋日都講好多咧，就係、究竟個港版嘅健康碼應該點樣去做啦？你哋而家工聯會內部有冇討論咧？即係譬如使唔使可能接唔接受啊？薛局長個建議就話每人自己可能就係、主動咁去記錄翻究竟嗰個嘅行蹤啊，定係你哋覺得有其他嘅諗法咧？ 其实根本呢个已经唔系一个科技问题，而系一个即系抗疫措施、社会管理嘅问题。咁我哋真系睇唔到点解政府唔尽快去即系推出一个同内地接轨嘅一个健康码，或者叫通关码。咁其实佢推出第一，你始终你手机都系要自己下载噶嘛。咁到时你下唔下載，定係用翻而家個版本嘅安心出行，就係、市民決定啦。咁但係而家你政府連呢個選擇都唔拎出嚟啊嘛，俾人覺得你唔預備去做通關嘅呢個最重要嘅舉措，呢個第一。第二就始終執法都係重要嘅。安心出行已經即係世界上或者國際上已經俾好多抗疫專家即係笑你自己都冇一個主動追蹤嘅功能咧，其實唔係咁有效。咁但係即使係咁都好咧。香港有一啲嘅市民呢又用假嘅 apps 啦，又即係專登唔裝啦，咁所以我哋認為嚴厲執法係重要嘅，即係連安心出行都唔係個個係有用，咁所以做兩步啦。第一步呢就係政府而家就推出佢已經講話已經研究完成嘅一個通關碼俾市民去自願安裝，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對於而家真係唔符合防疫規定，尤其使用安心出行嘅問題咧，係嚴厲執法咯。 嗯，好啊，多謝曬你，鄧家彪，先同你傾到呢度啦。唔该晒，邓家彪咧就系工联会九龙东总干事啊。咁跟住落嚟咧，就住呢个题目，我哋都揾埋自由党党魁钟国斌同我哋倾倾。早晨，钟国斌。 早晨，钟国平。 早晨啊，嗱，头先啊，同阿邓家彪讲过咧，佢哋一啲减贫嘅倡议啦。咁啊，特别咧就提到嗰个利得税方面。佢嘅讲法咧就系话，由于咧即系见到可能我哋竞争对手新加坡，佢都有一个富人税，咁啊，所以就觉得啊，都唔会影响咗香港即系喺呢个税收方面啦，讲紧嗰个竞争力嘅。咁你哋自由党又点样去理解咧？ 当然。減貧啊，冇人會反對嘅。咁啊，希望即係一個社會嗰個財富係平均啲，咁啊唔好話真係有又有劏房、有綠屋嗰啲咁嘅情況再出現啦。咁、但係好似啊工聯會嘅鄧家彪所講，加税係咪有幫助先？咁你最緊要睇下政府個袋個庫房有幾多錢先。咁如果政府而家咧就唔係話冇錢，佢而家係有錢。亦過往幾十年就聚積咗好多財富喺度。嗱，如果你都話社會福利政府有冇做嘢呢？嗱，林鄭呢個政府喺2017-2018年咧，佢嗰個社會福利支出咧就大過650億度。到今年咧已經去到1050億，佢自己都好即係覺得話，我做好多嘢，我增加咗呢個社會福利 62% 增加了400亿，这个是经常性开支，因为年年会付出的。已经加了400亿在这个社会福利，当然即系都系都系帮助一啲低收入家庭嘅社会人士。而家政府唔系做嘢，亦唔系唔俾资源落去，系咪？咁同埋我哋交税咧，就系、是、俾政府自己去再分配嗰个社会资源噶嘛。我钱我俾咗政府，但系政府做得好，做得唔好，咁系政府嘅问题，就唔应该再揾商界攞钱。甚至乎，就算你邓家标讲由 16.5% 加到 17.5%， 1%， 我要睇下 1% 等于几多钱。而家利得税呢，一年去年呢就大概1260亿左右。嗱，1260亿如果你话加 1% 咪 12.6 亿囉。咁亦唔系话佢所提及所有都系高收入嘅公司交㗎嘛。我当你八成是高收入的公司交，咪十亿八亿到咯。你政府攞多十亿八亿，要摆喺边度先？好话唔好听，你政府所有部门悭啲使啊，唔好咁浪费啊，喺悭度啦。咁、 mm-hmm. 所以我就睇唔到你话加嗰1% 系有咩大嘅作用。 Mm-hmm. 就算我哋唔反对咁先算啊，何况第一就冇作用，第二你根本就系政府自己内部。去点样将我哋交出嚟嘅税可以重新喺社会分配，都唔系冇做，即系我所讲，已经去多咗400亿，去到1050亿，所有嘅政府支出最大嘅一嚿。 嗯，即系其实你又觉得反而咧调翻转讲啦，其实加呢、這个佢哋讲紧话向高利润嘅企业去收多啲税嚟计嘅话咧，又未必话真系影响好大嘅啫。即系听落去嗱，佢因为嗰个涉及嘅款项咧，加埋条数又未必好多，或者对于嗰啲真系企业嚟讲咧，即系1%咧，可能都唔算系即系好肉赤咁样。但系咧。钟国斌啊，佢哋仲有其他嘅建议啊，包括就话最低工资系咪可以一年一检啊，同埋都即系睇佢都想睇下话问一阵问下你啦，究竟个企业啊，如果真系要减贫嘅话，有冇啲咩角色嘅咧？咁不如咁啊，我哋休息一阵，翻嚟之后咧就继续同你倾一倾呢个话题啊，好嘛？ 好啊， 好啊，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对呢个题目有兴趣嘅，欢迎打电话同我哋一齐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晚在礼宾府跌倒，自行前往医院，经医生检查后证实右手手踭轻微骨折。林郑月娥在玛丽医院留院一晚之后，今朝九点几出院。林郑月娥离开医院时，右手有包扎和戴上手托，披住粉红色外套自行步上七人车，期间他向在场采访的记者点头和挥手。特首办凌晨发出新闻稿表示，林郑月娥昨晚在礼宾府跌倒，据按医生建议留院观察并暂时休假。今天的行政会议休会，会议前的会见传媒环节取消。林郑月娥休假期间，由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处理行政长官职务。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李汉成话，政府已经同联会联系，希望在新一轮指定检疫酒店中加入多啲检疫酒店。政府稍后会有公布，据初步估计会增加2000多个房间，到大约12000个房间。李汉成在本台《千禧年代》说，预计新增的检疫酒店会以中低价为主，即是4星级或以下。他说预计圣诞或往后回港的人数很多，政府亦可以根据航空公司已预订的机票估算到回港人数有多少。对于有部分检疫酒店可以向政府申请开放部分设施给公众，李汉成说当局会定期派人到酒店巡查，酒店业对这方面卫生要求亦很紧张，不会让任何人自出自入。他强调决定权在政府。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發言人表示，智方便系統已經在大約凌晨兩點全面恢復服務。智方便系統早前因為一個管理數據庫讀寫的軟件出現異常運作情況而需要暫停服務，進行緊急維修。期間市民仍可以透過各政府部門或者參與機構的系統網站以及原有登入方法繼續使用各項網上服務。南韓新增107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連續兩日低過1100宗。另外新增21宗死亡病例，累計2689人不治。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天晴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星期四有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和星期六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74点，升67点，成交金额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9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03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3.8跌3.2。中国平安57.2升4毫，安踏体育121.3跌5.5，阿里巴巴163.5升6毫，美团278.8跌6，比亚迪股份281升4.2，吉利汽车25.55升7.5，友邦保险88.5升1.05，李宁86.5跌1。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9，日元114.18，瑞士法郎0.923，加元1.236，人民幣6.427，英磅對美元1.376，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43，新西蘭元對美元0.71。日经平均指数报29145点，升119点。港金现价报1639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7.36美元，卖出1768.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三宗嘅交通意外啦。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重复多次啊，就系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啦，近住湾仔消防局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喺西九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翔道分叉位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非常挤塞，车龙咧排到清。葵公路过咗美孚，青沙公路嗰边咧，车龙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就系西九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翔道分叉位嗰度有交通意外，车龙咧好长啦，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美孚，青沙公路嗰边咧，车龙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咁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红桥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扫管笏黄珠。路出翻去屯门公路咧，都系挤塞，龙尾去到龙日村，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红桥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仲系排到去扫管笏同埋黄珠路近住龙日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咁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比较挤塞，排到去税务大楼对出。坚拿道天桥过海，因为受到交通意外影响，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 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挤塞，咁喺九龙方面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对出。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仲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边个会在你做运动的时候陪你一起动，紧张的时候陪你打气，害怕的时候和你一起害怕？讲的就是你的心脏啊，要好好保护心脏，它才可以陪你走更远的路。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正另一点世界心脏日系列，和你一起护身护心。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2021年10月19日，外汇基金上季投资亏损132亿元，六个季度来首次亏损。消委会检测60款包装饼干全部含基因致癌物，新增5宗输入个案全部感染变种病毒。缅甸军政府将释放约5600名示威者，称基于人道及国家建设。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千禧年代，啱啱去到咧九点搭八啦，继续咧有张凤平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啊，咁我哋电话旁边咧都有自由党党魁钟国斌都继续喺度。Hello Felix。 系张富平， 你好啊！嗱，钟国斌头先咧都同你讲过咧，即系个加税咧，工联会个建议嘅问题啦。咁啊，其实佢哋仲有另一个嘅建议，都可以想请教问问你嘅。咁就系咧个最低工资，佢哋就话不如一年一检啦。咁啊，同埋改善下个金额嘅调整机制。咁呢个方面你，你哋即系自由党嗰个睇法又系点样啊？ 嗱，而家最低工资就已经实施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啦。咁亦有最低工資委員會喺度，佢每年都檢視嗰個最低工資嘅情況。亦討論咗好多好耐好多嘅，大家都明白嘅，所以即係工聯會或者勞工界，即係佢每年都係咁嗌嘅啦。但係個現實情況係要配合個社會噶嘛，佢好似今年係凍結咗嘅，冇加冇減，但係整體個經濟環境係差嘅。如果喺我嘅角度嚟講，要減先啱。咁所以呢、這个都系交返喺现有个机制最低工资委员会嗰度，佢作实际嘅数字个香港嗰个经济情况去作为嗰个讨论。 嗯，钟国斌啊，另外都想问问啊，就系、是、个通关问题啊，我谂啊商界可能都会好想咧，就同内地嗰度可以有个免隔离嘅通关噶啦。不过咧，即系至于有啲咩条件啊，咁样咁啊，都比较多人可能讲紧嗰个嘅健康码啦。咁啊，究竟啊应唔应该系自己申报啊，定系要有一个追踪系统嘅咧？咁啊，其实你哋而家去睇或者商界个谂法又点样咧？ 我覺得咩嘅方案都冇所謂，你最緊要話俾我哋聽係點樣做，即係政府或者你政特區政府同中央政府或者廣東省政府傾到啲乜嘢嘅話，或者人哋要求乜嘢嘅話，你話俾我哋聽就得㗎啦。而家就模棱兩可，即係好似上個禮拜薛局長自己都講話，有可以第一個方案、第二個方案、第三個方案，咁你即係邊點先？ 你話俾我哋聽，即係話你啊，你確實係揀第一，或者確實係揀第三，就跟住嗰個方向去做。而家就唔，我就唔知佢一定二定三。咁你即係永遠唔使通關啦。如果咁講，因為你政府都未確實用乜嘢嘢嘅機制同內地嘅政府去傾，咁即係點啊？即係日日喺度又係喺度望天打卦，等政府去作決定。唔可以咁樣模棱兩可做嘢嘅，已經太耐。我哋即係而家有少少，即係而家市民覺得政府喺呢方面咧係真係好廢啊！我哋係要靠佢哋落實咗之後，我哋嘅生活先有得去未來去點樣處理。而家我哋700万人就等呢個政府去考慮緊呢個機制，邊個機制？咁即係考慮到幾時何年何月咧？ 哦，如果阿鍾國斌你咁讲咧，有个更加即系大啲宏观少少嘅角度要问添。除咗话同内地通关之外咧，而家系见到即系香港唔同地方嘅商会，譬如美国商会啦，或者系欧洲嗰啲公司咧，佢哋都讲佢就话，因为港府坚持嗰个清零嘅政策咧，就同其他地方同外国咧都好似断绝咗联系咁样啊。咁而家佢哋就话，即系就算同政府倾啊，讲个忧虑咧，佢形容就系 talking to war， 即系好似同埲墙倾。倾偈咁样就都冇任何回应嘅。咁喺呢方面，你见到可能商界系又点样去睇，同埋有冇真系听到佢哋呢啲忧虑啊？ 我正话即系讲咧，我哋而家咁嘅情况都系同一样日有机会都同即系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去讲，我哋都系 talking to war， 即系唔系话外国商会，我哋讲都系嘅。咁你？个政策又系要同内地通咗关之后，先开个国际关。咁你而家正话所提及，佢已经都冇一个方案，同埋咧唔紧要嘅。你话我哋全部要跟足内地嘅要求，我哋咪跟咯。就算又系用内地个健康码，我哋入到去咪 download 内地健康，跟足国内要求嘅程序，冇问题嘅。即系有啲话啊，我唔想。要用國內嗰種嘅程序，嗰啲唔願意嘅，咪有佢唔願意咧。但係事實上有好多做生意嘅家庭團聚嘅，翻去內地工作嘅，好多都願意嘅。所以而家即係我真係唔知政府就，但係 OK。如果你話講開國際關，如果今時今日我哋都唔知道幾時可以同翻內地。嘅話，你可唔可以開個國際關俾我哋？即係兩個關口嗱，嗰、那個永即係唔知啦。咁開呢邊國際嗰個得唔得？你起碼有一道門開俾我哋去真係做翻啲正常嘅生活啊、營商啊各方面嘅嘢，講咗好多次嘅，又係 talking to war 對住埲牆。 明白，多謝曬鍾國斌同我哋嘅分享啊，都聽到你哋講緊商界方面嘅憂慮同埋個關心嘅地方喺邊度啦。咁我跟住落嚟咧，就聽一聽聽眾嘅意見啦。而家電話旁邊有陳生喺度，早晨，陳生。 早晨。 係啊，有咩？ 講下咧，就最低工資先啦。咁而家政府公務員咧，都會每年咧，即係檢討同埋睇下嗰個人工要加減。我諗最低工資嗰度每年檢討一次咧。都好，即係好應該啊！因為即係咧，你係檢討啫，而且同埋嗰個係最低工資啊，唔係話最適當工資啊。咁每年檢討一下，應該增加咪增加，應該減咪減，係咪？即係第二咧，就係關於健康碼嘅問題。就健康碼咧，其實工聯會嗰、那個提議係非常之好嘅，亦都好合大家。嗰、那個自由嗰、那個即尊重自由嗰個選擇嘅問題，因為點解咧？工聯會話即係你係需要嘅翻大陸嘅，你咪用翻大陸嗰個標準嗰個健康碼，有追蹤功能，有咩功能都好，咪照做啊！如果你唔想翻去大陸嘅，咁你咪唔好 download 咯，唔好下載咯，咁係非常之好噶嘛！你唔好因為一啲人唔想做，而影響啲想翻去嘅人，你睇下幾多。中港嘅學童滯留喺香港或滯留喺大陸，或者係兩地嘅家庭，中港嘅家庭，哇！嗰、那個夫婦啊，分開兩地，會產生係好多家庭問題啦，好多屋企社會問題嘅，係嘛？咁所以咧，我覺得嚟講咧，即係 嗰個健康碼問題咧，政府啊應該係刻不容緩去諗嘅。同埋咧，我覺得而家政府咧，好似經過上一次嗰個佔中嗰、那個反佔中嗰、那個嗰、那個條例之後咧，好似踩住一次蛇咧，就即係都驚曬咁樣。我覺得冇需要啊嘛，你尊重自由選擇。咁嗰啲人要翻去大陸嘅，你咪揀個中國嗰、那個健康碼咯，有追蹤功能咯。我哋唔怕噶，我哋又唔係做間諜。是吗？你咪睇晒我哋啲嘢冇问题噶，嗰啲人怕嘅，或者系觉得系要保保护之后，咪冇选择咯。我所讲嘅系咁多啦。 好啊，多谢晒陈生你嘅意见啊。咁啊，陈生话其实最低工资一年一检啦，应加应减啊，到时就睇下个社会状况系点样啦。好，我哋不如先休息一阵啦，翻嚟咧，我哋去搵一搵消委会，同我哋去讲下佢哋嘅一啲发言，包括就系话啲饼干啦、包装咧验到有基因致癌物啦，同埋咧就话喺一啲嘅培育中介邊發現啦，其實嗰個嘅即係個錢咧，可能都爭好遠下嘅喎。休息一陣啊！ 千禧年代主持張鳳平。 翻返嚟千禧年代有張鳳平喺度啊！啊，頭先咧都講過啦，消委會嘅調查咧就都有幾個嘅範圍都有去睇到，咁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或者有冇試過好似消委會咁講，即係當咗食餅好似正餐咁樣嘅咧？咁睇完佢哋個報告，會唔會警惕下自己咧？或者有冇試過揾培育嘅經驗啊？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有你電話旁邊，而家就有消委會總幹事黃鳳賢喺度嘅。Hello， 黃鳳賢你好。 張鳳平你好。 早晨啊，早晨啊，今日啦見到。嗰、那個即係你同埋睇到你哋個報告入邊講緊嗰60款預先包裝嘅餅乾，話全部都驗到有嗰個基因致癌物啦，80%係高脂、高糖、高鈉或者高鈉添。睇到嗰個嘅數咧，都令人都幾驚下喎。咁你哋其實仲有去留意嘅時候，我哋有啲乜嘢可能仲可以去睇睇啊，留意多啲啊？ 我想呢就整体来讲呢就这一些的包装饼干正如你刚才所说呢很多人呢就贪方便啦顶下肚啊又或者懒开炉煮饭的话呢咁就吃饼干啦。咁同埋零食呢都好多人喜欢吃这个饼干的。咁所以我们看到呢就即究竟他的健康的情况是怎样呢所以我们就做了他一个安全和营养的大检阅啦。咁我们都是发现到呢其实这一类的食物呢因为他们是用很多油脂去做的。咁他在一个高温的过程里面呢譬如说在这个脱臭的过程里面呢就会产生一些污染物就是这个环氧丙醇和这个氯丙二醇。咁另外丙烯酰胺呢就是在一些天然的材料里面呢如果它的含量一种物质叫天冬酰胺是比较高的话呢当它高温处理和长时间用高温处理的话呢那就会释出这些的有害的物质了。咁其实呢啲有害物质呢即係大家千祈唔好轻视嘅因为喺国际嘅组织嚟讲呢头嗰两种环氧丙醇同埋呢个丙烯酰胺呢都已经讲到明呢就越少摄入系越好嘅即係越食得少系越好。咁因为佢影响喺边度呢就係、是、佢会影响我哋大家嘅肾脏功能啦神经系统啦同埋若果系氯丙二醇系雄性嘅生殖系统啊等等。咁所以呢即係嗰个影响系非常之大同埋好长远嘅。咁、所以食呢啲饼干嗰阵时呢就真係要留意呢第一睇个营养标签啦，第二咧就系、是、少食多滋味，即系亲系千祈唔好当佢系正餐，亦都唔可以话日日当佢系呢一个零食咁样食，即系久唔久食下就好啦。其实呢一啲嘅食物咧，譬如话系曲奇饼啊，又或者系薯片，或者系有好多唔同嘅片类，即系啲零食嘅食物咧，都系有呢啲情况嘅，因为大家记住个重点咧就系、是、高温同埋用油脂加埋咧就系、是、长时间。去食嘅话即係有一啲呢啲咁嘅污染物呢就係会出现咗㗎啦。咁、另外头先你都有提到呢就係、是、嗰个高糖高脂高鈉嗰个问题。因为我哋发现呢其实喺60款里面呢51款呢係属高脂高糖或者係高鈉。咁所以大家如果你係又係慣常咁當咗佢成日食嘅話呢其實你係不其然之中呢就係、是、會吸入好多脂肪啦糖啦同埋喺呢一個鈉嘅含量囉。咁同埋大家千祈唔好以為呢就係呢啲餅細細塊其實要食好多先有問題嘅其實就唔係嘅。因為如果用一個污染物嗰個例子嚟講啦係呢一個氯丙二醇啦，就算國際組織有一啲叫做可容忍嘅攝入上限咧，咁但係我哋發現咧，如果最高嗰兩個樣本差唔多有成2000微克每公斤嘅話咧，一個 20公斤重5歲的細路仔，你吃3塊呢都已經是過了他那個攝入上限。如果成人來說呢，吃8塊的話呢都已經過了、所以呢千萬不要想著我吃少少沒問題，但是因為你有個習慣成日吃，又或者是有某一些的餅乾他們那個油脂的含量，即是那個污染物的含量是會比較高的話呢，那你吃少少的話呢都是不其然地攝入了這些污染物。那還有就是那些的飽和脂肪啊、糖啊、鈉啊這樣呢，其實都是的，我們都會發現呢，就是若果就算以鈉為例啦，若果你是有一個最高人工的哈利加餅，你吃7塊呢都已經是到了你每一日可以容許那個的上限的一半了。咁你每一日仲食其他嘢噶嘛，都會落鹽噶嘛。咁即係話你又不其然咁樣咧，你會攝入咗好多鈉。同一個概念咧，糖同埋呢一個反式脂肪啦、飽和脂肪酸啦，都會係咁樣。 但係黃鳳嫻啊，譬如頭先你講緊啦，啲糖啊嗰啲，我哋睇嗰個嘅營養標籤咧，大概都估到係點樣，起碼都有個概念先啦。但係咧頭先你講到話喺佢哋加熱加工嘅時候咧，出現嘅嗰啲污染物啦，其實睇營養標籤我哋都未必會知道嘅喎，即係可能呢一度我哋可以點樣做好啲啊？ 你講得好啱啊！咁其實呢一度咧就好靠就係生產商佢哋嗰個嘅原材料。材料嗰度咧就系要把关啦，因为我哋发现咧就好多时呢啲原材料咧都系用啲棕榈油啊，咁如果系用一啲比较嗰氢化油系比较容易啲去制造呢一啲嘅污染物嘅话咧，咁其实不其然咧就系会令到大家食嘅嘢冇咁健康啦。但系我哋都发现咧有一个样本咧，其实佢用嗰个材料咧系用唔系棕榈油，即系呢啲氢化油嘅，咁佢就系用橄榄油。咁所以咧，我哋會睇到咧，其實喺嗰、那個商户嗰度咧，去生產呢啲餅乾嗰陣時候，如果佢用嘅原材料係用得比較健康啲嘅話咧，咁其實咧做出嚟嗰個餅乾咧，都可以係話嗰啲污染物會少啲。咁所以我哋覺得係有方法去處理，同埋國際間咧都已經開始有法例去規管啦。咁而香港咧都有跟隨國際嘅步伐嘅。咁譬如話講呢一個綠環氧丙醇啦，喺2023年嗰陣時咧，喺啲 B B 仔嘅奶粉裏面咧，都已經規管咗佢哋嗰個嘅呢啲污染物嗰個嘅含量。咁但係喺國際裏面咧，都有開始規管一啲魚類嘅脂肪啦，或者一啲植物嘅脂肪，但係香港就未有規管，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喺呢一方面都要加強檢視，睇下我哋香港有冇需要，同埋點樣可以規管埋另外一啲嘅油脂咯。 咁啊講開規管咧，這個講到話揾培月方面咧，就話佢哋個資歷上面就好似冇乜規管，亦都冇乜界定啦。話四個話即係可能照顧過4個 B B 嘅，佢哋都可以話自己係個資深嘅培月，甚至乎話自己黃牌啊、金牌啊嗰啲，可能都冇乜經驗嘅啫。但其實我真係想問下黃鳳嫻，如果佢哋就算話自己係黃牌，話哇好犀利啦咁，咁佢只要冇方報到佢自己個年資啊，或者湊過幾多個小朋友，即係呢啲我哋都冇辦法去處理嘅喎。喺現行嘅法例底下係咪㗎？ 而家係冇法例去規管呢一個年資個問題嘅，咁所以咧，我哋覺得第一個業界即係自己要去睇一睇點樣可以去制定一啲比較客觀啲嘅標準，統一啲嘅定義咧，就去講培養員嘅資歷啦。咁但係其實消費者仲有冇嘢可以做到咧？其實有嘢可以做到嘅，因為當你去揾呢一啲嘅培養員嘅服務嗰陣時咧，除咗係問清楚佢嗰個資歷之外咧，其實有一啲嘅培養員咧，佢哋都係經過一啲嘅培訓，有一啲嘅證書去證明佢哋係經過咗嗰啲培訓啦嚇。咁啊嗰個可靠性會比較高啲啦。咁另外咧就是、口碑啦，即係其實都一定要問一下親戚朋友啊，或者啱啱生完 B B 嘅朋友，究竟佢哋有冇一啲好嘅培養員可以介紹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嗰啲機構啦，究竟佢係有冇持牌嘅職業介紹所啦？因為如果佢唔係持牌嘅話咧，你都會擔心啲啦。咁同埋咧喺個過程裏面咧，其實消費者咧都可以去同佢哋去面試。咁所以喺個面試嘅過程裏面咧，我哋覺得就你要嚴謹啲啦。諗定你嘅需要，諗定你嘅問題，去問清楚佢。咁另外啲條款嗰方面咧都問清楚嘅話咧，同埋試下工添。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咁嗰個消費者自己可以揾到一個啱心水嘅培養員，同埋做得好嘅培養員嗰個機會率咧就會高啲咯。 好啊，多謝曬黃鳳嫻同我哋分享啦。咁頭先黃鳳嫻就話啦，如果你真係要去揾培養嘅話，可能咧除咗而家就係盡信曬係中介之外，你都可以自己有啲嘅自助嘅方法嘅。譬如你睇下係咪大家都有個證書啦，揾下口碑啦，揾下人介紹啦，做面試嘅時候做得仔細啲啦，或者甚至乎咧試咗工啊，跟住咧先至去正式去聘用咧，都係得嘅。